嘀咕道，原来中原与西南西北一样，也将流民和壁垒人之间的沟壑分得那么清楚。那伐木工忽然感觉自己眼前一黑，紧接着胸口一痛，向后跌去，他手里生锈的铁刀当啷一声掉在了地上，而他的三个同伙也不例外，全都遭受了突如其来的打击。任小素把四个人拎到一起去，和颜悦色地说道， 我问你们点事儿，就是中原的风土人情，你们不用太紧张，知道什么就回答什么。 这一刻，几个想要打劫任小素的流民才意识到，这是踢到铁板了。不对，这哪是铁板呀，这是好几公里厚的大山呢。这段时间以来，他们打劫西北逃来的难民已经尝到了甜头，而且那些壁垒人胆子很小，看到刀就立马怂了。只是没想到今天竟然打劫了一个超凡者。任小素这一问就是一晚上，把面前的四个流民都给问崩溃了。天亮后，他一个人回到集镇上，也没干别的事情，直接守在集镇上唯一的小酒馆门口，等着酒馆开门。不光是因为他饿了，想要弄点饭吃，还因为这酒馆里有一位曾提到过白纸鹤的说书先生。集镇上的酒馆是中午才开门的，任小素回到集镇上等着，看着那些流民早上上工，一个个结伴去工厂赚取今日的食物。流民是很难存到钱的，每天赚的不多也就算了，集镇上还有财团专门为他们准备的肉汤店、啤酒、烟草、赌场。中原并不禁酒，似乎是因为中原的粮食相对丰富的缘故。每天下工之后，那些娱乐生活的店铺就在门口招揽着生意，结束一天劳作的工人都想着犒劳犒劳自己，于是刚赚的钱就又花出去了。这集镇上总有一家店铺是符合你喜好的。张景林曾说，这是财团精心设计过的世界，一点都没错。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流民，任小素甚至回忆起他和颜六元在113壁垒的日子了。那段时光虽然比现在艰难，但在记忆里却格外的美好，以至于他会刻意地忘掉那段时光里的一些苦难，忘记他曾吃不饱饭，忘记他曾被排挤，忘记他曾提心吊胆地入睡，然后记忆中只剩下快乐。人类是乐观的。任小素对于这座集镇来说是一副陌生的面孔，但是最近西北逃难过来的壁垒人有点多，以至于大家并不在意他的到来。那些壁垒人躲在角落里，为自己未来的生活发愁。忽然有个小姑娘从酒馆后门跑了出来，手里还拿着个本子和笔，找这些西北的难民问一些事情。任小素凑过去一听，这小姑娘赫然是在跟这些西北难民打听西北的战事，例如战争是怎么打起来的，例如这场战争里有没有什么英雄事迹，例如这场战争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人物。当然小姑娘也不是白让难民讲故事，一个故事一个馒头，等价交换。虽然一个馒头听起来很廉价，可在饿了不知道几顿的难民眼里，这馒头就是命啊，当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一个中年人说， 宗师这次的前线将领宗应还是很厉害的，他用计谋让178要塞。 结果那17、18岁的姑娘摇摇头， 宗室不都说了吗，我不听宗室的事，只听178要塞的事。 这下子中年人脸色惨淡，心在滴血。他本身就是依附在宗室羽翼下的官僚，打了败仗导致他拖家带口远走他乡，这已经够惨了，现在竟然还得说敌人的英雄事迹，这小姑娘是不是专门来补刀的呀？小姑娘看着他认真说道， 你要没有故事我可就去问别人了，阿姨还等着呢。 哎，我说而且我职位高，我知道的比他们都多。当时啊146壁垒被破的时候，我就在146壁垒。 小姑娘一听就开心了， 真的，那你快说，说得好了我多给你一个馒头。 这位中年人一听还能多一个馒头，也不管自己以前是什么身份了，立刻开讲， 而且还生怕其他难民抢了他的活。这一讲就是两个多小时，任小素也凑到旁边听着，只不过听着听着脸色越来越古怪。一开始中年人讲的还算中规中矩，就说178要塞为什么要对宗室发起战争，宗室这些年又为何频频挑衅178要塞。不得不说，这中年人口才还挺好的，讲得让人听了津津有味，有些事连任小素都不知道。不过讲到战争开始后，从关山定远山被打，到石川镇被破，再到北湾河被人打穿，最后到146壁垒破灭，反正每件事都离不开任小素。然后讲到146壁垒被破的时候，这中年人又开始讲那个神秘超凡者少年如何将整个宗室作战旅打得粉碎。听故事的姑娘一边听一边在本子上记，写字速度极快，而且越听眼睛就越亮。她好奇道， 这世上真有这么勇猛的人吗？ 何止是勇猛，我当时正在宗室三房的庄园里，亲眼看到他身披钢铁盔甲躲开了三枚 RPG 导弹。紧接着 说到这里，中年人看着任小素忽然惊讶道， 哎，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呀？ 宗室当初可是制作过任小素的通缉画像的，宗室高层基本都看过那张画像，只不过追捕任小素并不是这个中年人的职责，所以他也就是扫过一眼而已。此时看到任小素有种惊人的熟悉感，却始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我也是从西北逃过来的，也许我们在什么地方见过说不定呢。 也是。 旁边的小姑娘催促道， 你还没讲完呢，快把后面的事情给讲完。 中年人愣了一下，再抬头想要寻找任小素的踪迹，却发现任小素已经离开了。任小素现在并不想被人认出来，来到中原还是低调一些比较好。要知道中原富庶归富庶，但暗流涌动的程度一点也不亚于西南西北。此时他已经明白，中原之争虽然还未见战事，但几家财团逐鹿中原的意图早就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了，他并不想卷入这些事情中。而且这里还有火种公司，中原才是火种公司的主场，到了这里火种公司可就不像以前那么好对付了。这时候任小素忽然发现，这些逃难来的好像都是壁垒人吧，甚至有些人的身份还挺高呢，怎么没有流民逃过来呢？不对，任小素意识到自己想差了，逃难的当然只会是壁垒居民，甚至还是那些身居高位依附宗室的壁垒官僚。西北流民是欢迎178要塞的，当178要塞一到，必然会立马降低赋税，改善流民生活条件，所以流民怎么可能逃难呢？他们巴不得178要塞赶紧打过去。而普通壁垒人也不用担心战争会影响什么，只有那些达官显贵才会担心自己被清算。要知道宗室执政期间，这些达官显贵可没少祸害壁垒居民和流民。任小素也去过那么多壁垒，宗室的官僚绝对不会比李氏、庆氏、杨氏的好到哪里去。想到这里，任小素也就收起了对这些人的同情心，能心虚跑到这里来的没一个是好鸟。吱呀吱呀的声音响起，酒馆里面的伙计把木板门给推开了，任小素起身便走了进去。任小素到酒馆其实就是为了听故事，当他大概了解了一些关于安京寺的传闻之后，忽然听到一个有趣又恐怖的说法，这世上没有安京寺杀不掉的人。这是一个极其严密的组织，组织成员分散而自由，却又非常强大。其中有一个关于安京寺非常有意思的故事说，曾有一个小财团的嫡子为了早日继承家业，就委托安京寺刺杀自己的亲生父亲。结果过了一周，安京寺说已经完成任务，那位嫡子却发现自己的父亲并没有死亡，于是怒气腾腾地指责安京寺言而无信。他都已经付过钱了，可安京寺却糊弄他，那可是他身为财团嫡子的五六年积蓄，是普通人一辈子都无法仰望的巨款。只是安京寺那边不紧不慢地回答这位嫡子，你说要杀亲生父亲， 你母亲十多年前的保镖，也就是你王叔叔，我们已经杀掉了。他才是你的亲生父亲。顺带着，安京寺还给这位嫡子发了一份 DNA 亲子鉴定的报告。那位小财团嫡子当时都懵了，这他妈什么转折呀？他都不知道这亲子鉴定是什么时候做的，更不知道安京寺是怎么得知这么隐秘的事情的。这位小财团的嫡长子差点就崩溃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不知道这个事情到底是真是假，但他很感兴趣的是安京寺在寻人方面的能力。而且昨天他跟那几位想要打劫他的工友畅谈了许久，对方还说民间有个传闻，你帮安京寺执行一个任务可以不要酬金，而是让安京寺帮你做一件等价值的事情。然而这一切都是道听途说，毕竟那几个流民也就是听了一些传闻而已。任小素最是清楚，这种民间传闻多半都是虚构的。就比如说，现在都有人传他这位178要塞的战斗英雄，睡觉的时候手不离枪，两米多高，纹理偏科。纹理偏科是什么鬼？任小素都纳闷了，前面的谣传他都还能理解，这他妈纹理偏科是谁给他传出来的？这一点事实依据都没有好吧？这跟战斗有什么关系啊？酒馆开门后，他往里面一坐，点了两个菜，然后看着刚刚拿本子记西北故事的小姑娘，扶着一位双眼失明的老爷子走到酒馆中间的椅子上。任小素明白了，这小姑娘原来就是这位说书先生的孙女，刚才打听故事也是为了给自家爷爷攒素材。这下任小素对说书人的故事还挺感兴趣的，因为刚才小姑娘听故事的时候，时不时还会打断中年人分析对方言辞中的逻辑，分明是很讲事实依据的。小姑娘看到任小素后便笑了笑，算是打了个招呼。而说书先生今天讲的故事却是西南战事，主角是庆镇。这个故事中也有那么一位超凡者，身为庆氏的间谍，帮助庆氏团灭了李氏的神机营。任小素咂巴咂巴嘴，虽然他已经不在江湖，但江湖上总能听见他的传说呀。忽然间，任小素觉得，怎么自己明明都不想卷入那些纷争，但好像西南西北发生的大事都跟自己有关似的。任小素为听安京寺的故事而来，但他并没有着急，今天听不到，那就明天听，总有一天对方会讲的。当天晚上，任小素离开酒馆时，找到距离壁垒最近的杂货铺兑换了一些黄金。看到那位杂货铺老板时，任小素都感觉自己像是又看到了王富贵，只是对方没有王富贵骨子里的宅心仁厚。兑换黄金换来的钱，任小素干脆果断地买下了一间砖石房子，还带后院的那种。一时间，整个集镇上都说这里来了个有钱人。任小素每天也不干别的事情，就是早上抛尸，中午到晚上去听说书先生的故事。说书先生一天只讲两个故事，其余的全都是且听下回分解。抛尸是因为他兑换黄金的事情惊动了一些集镇里的狠人，他们看任小素非常阔气地买下砖石房，便打起任小素的主意。不断有人趁着半夜翻进任小素的院墙，然后一个个全都犹如石沉大海般消失不见了。这些人都是秘密行动的，很多人都是等他们失踪了好几天才发现集镇上那些出名的狠人好像在越来越少。大家一开始还没觉得有什么，慢慢的整个集镇上的气氛一派祥和，那些喜欢劫掠别人的狠人们都快绝种了。还有一些狠人觉得不对劲，卷着铺盖跑了。他们觉得这集镇上好像有人在偷偷猎杀他们一样。集镇上流传着一个说法，有人在专门捕杀那些不安分的狠人。任小素一开始还得兑换黄金来换取一些现金，结果狠人杀得多了，他手里的钱真是不减反增。任小素又不是什么好人，用起这些钱来自然心里一点压力都没有。 唯独有些意外的是，他在一个人身上竟然搜到了一部老旧的彩屏手机。那手机很简陋，很破旧，但架不住任小素对于新鲜事物的好奇心呢。任小素也是在杨氏图书馆里见过灾变前手机的说明书，却没见过实物，只用过卫星电话。手机没有配充电器，这集镇上也没有能够充电的地方。但这事儿能难倒别人，还真难不倒任小素，因为他有纳米机器人，等待着充电开机。任小素眼睛亮了起来，他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高科技生活用品呢。不过任小素研究了半天，发现这玩意儿好像只有接发短信和拍照功能。可这刘明的短信给谁发的呢？信箱里是空的，照片相册也是空的。或者说，之前那个拥有他的刘明其实也只是拿着却没用过。他找人问了问，有刘明说壁垒里的一些王室财团的大人物其实早就用上了移动电话了。任小素也没多想，只当是这刘明劫掠了哪个难民得来的东西。随着找事的人越来越少，任小素的心情也平静了下来，开始专心听所有的故事，例如火种公司秘密抓捕超凡者，例如一个中原的清河集团手里掌握着创造超凡者的方式，只需要完成8项神秘的挑战就可以打开基因锁，但外部没人知道这8项挑战到底是什么。这清河集团手中还有一支叫做骑士的超凡者组织，但这个骑士组织也不参与资源的争夺，100多年来都在寻找着什么。然后又讲到暴徒这个组织，从早些年只为打击核武器，到现在组织纲领已悄然发生改变。酒馆里的顾客们都是老回头客了，所以他们听过说书先生讲的许多故事，于是听到重复的故事时就会显得兴致缺缺，只顾着喝酒。只有任小素从头到尾都专心听着，旁边的一些食客都忍不住打量他，因为酒馆这消费水准可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集镇上忽然多了个有钱人的面孔，大家都会多留心一下。只是他们发现这任小素每天就坐在那里独自听故事，也并没有打算和他们有什么交集。集镇上的乡绅们心里暗暗嘀咕，一个逃难过来的官僚子弟而已，早晚坐吃山空。任小素这里与世无争的每天听着故事，生活变得异常平静。直到有一天，他带在身上那部破旧手机上忽然接到了一条短信，67号壁垒 C 接着回复。这条短信让人很摸不着头脑，任小素也没理睬，现在他都是把这手机当作相机来用，正处于新鲜期。任小素用着手机，见到好看的晚霞要拍一拍，见到酒馆里丰盛的羊肉泡馍也要拍一拍。他寻思着以后见到六元了，就可以给六元看看照片，让他知道传说中的羊肉泡馍是个什么样子。酒馆里的泡馍和集镇上的路边摊是不一样的，贵一些，也有肉。坐在那里点上泡馍之后，店里的伙计还会给客人2块饼子，让客人自己掰，掰得越碎越好。有人说，如果不自己掰，或者掰得不够好，后厨的师傅会往你碗里偷偷吐口水。这一天，任小素来到酒馆，忽然发现说书先生没来。他好奇地问店里伙计， 说书先生呢？ 哎，您是新来的客人，不知道吧？咱这老爷子不是每天都来的，偶尔也会休息一下。啊，这个得看人家心情。 任小素心说，这不行啊，他还等着听故事呢。于是果断向伙计询问说书先生的住处，去敲门喊说书先生过来讲故事。那老爷子也懵了， 小伙子，我干说书这一行就是为了不去工厂上班，你这一来，我忽然有一种啊，当初还没瞎的时候在工厂上班的感觉。 这话一说，任小素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却听老爷子又叹气道， 哎，之前听人说你天天来，我还以为你是惦记我孙女呢，结果现在看来你是真要听故事啊。说吧， 你到底想听哪个故事？今天呢，咱们不去酒馆了。你想听的故事，我未必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 旁边的小姑娘有点害羞，躲进里屋了，而任小素则是一愣。她忽然发现，这老爷子虽然眼瞎，但心却没瞎。这世道真的很奇怪，有些人眼没瞎，却看不到事情的真相。任小素听到这里，也就不再藏着掖着了，她直白道： 老爷子，我想听安京寺的故事。 说书先生笑了起来。 那可不是普通人该听的事情。 您看我普通吗？ 也对，你不普通。那我就给你讲讲。 安京寺成立的时间其实并不长，但从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就格外的神秘。它的强大不是自己吹出来的，而是这些年来确实没有安京寺完不成的任务。只有这世间最顶级的刺客才有机会加入安京寺。安京寺不仅会给这些刺客发布任务，还会保护他们的安全，提供便利。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中，安京寺杀了一个小财团嫡长子的亲生父亲，就是那个王叔叔，这事是真的吗？ 是真的。 寿叔先生笑着点点头。 那完成了安京寺的任务，是不是就能让他们帮忙做一件等价值的事情，比如说帮忙找人？ 是的。原来你不是想要杀人，而是想要找人呢。 杀人的话，我自己去做就可以。 任小素平静说道。这一刻，那言语之间的庞大自信油然而生。但说书先生并没有放在心上，只是感慨： 时代果然不同了。 您觉得这安京寺是一个好组织，还是坏组织？我不是要刻意去定义他们，而是要他们帮忙找人，我总得知道他们靠不靠谱。 任小素这是担心自己委托安京寺找人，反而会威胁到王富贵他们的安全。 这些年来，安京寺杀人是有明确目标的，历来杀人都有对方该死的理由，而且啊，很多都是各个财团的主战派激进分子，对于保守派的重要人物反而是直接保护人，帮助他们清除一些刺客。不过因为代价极高的缘故，安京寺近些年很少亲自出手了。 不亲自出手，那这让谁出手？ 一些等待选拔的杀手们。安京寺曾在几年前发放过一批手机，据说那手机啊只能接发短信和拍照。接发短信呢，是为了发布任务。安京寺发布任务后会等待回复，看是否有人愿意接，并且标注危险等级，什么等级的杀手才能接什么样的任务。而拍照功能的用途只有一个，就是你用手机拍下任务完成之后的尸体照片，照片就会自动发送给安京寺。 任小素听到这里就彻底愣住了。手机？只有接发短信和拍照功能的手机？短信接收任务还标注等级？自己手里不是就有一个吗？只是老爷子说，拍照之后手机就会自动把照片发送给安京寺。任小素回忆着自己相册里的羊肉泡馍，忽然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怕是安京寺的人也没想过会接到这种照片吧。 好神奇啊。 完成一系列的任务，你才能从 D 级升到 A 级，才有资格参加安京寺的正式选拔。 老爷子你怎么知道这些事情？寻常人可不会对外说这些故事吧？真实性如何？ 哎，你以为我的双眼是怎么瞎的？ 这次找到说书先生家里，让任小素有很大的收获，起码他意识到自己捡到的那部破旧手机是干嘛用的了，而且也大概找到了一些关于安京寺的线索。任小素回到他自己的屋子，重新开启那部手机，然后犹豫了片刻，便给对方发送了短信。 接任务。 他犹豫是因为他不清楚这条短信发出去后自己今后会面对什么，这件事情会再次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改变。另一方面是67号壁垒距离他当前所在的61号壁垒挺远的，去完成任务的话路上也会耽误很久，可这是他现在寻找王富贵等人最好的办法了吧。凭借一个人的力量确实很难在茫茫人海里找人，也许他可以借助王胜之的力量向王胜之坦然相告，但王胜之很清楚他的身份，也很清楚张景林对任小素是个什么态度，所以难保这王家不会起什么别的心思。而安京寺并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他藏在暗处，一切都还有缓冲的余地。就在任小素放飞思想的时候，破旧手机亮起来了，是对方发来的一条短信。 持有手机的等级未达到 C 级标准，无法接取任务。 任小素当时就石化了，合着自己想了半天都是白搭，人家根本就不允许自己接这个任务。他难以置信地看向手中的手机，这手机的前任主人难道是头猪吗？手机不都发出来好几年了，怎么还是个地级？而且你这安京寺也有意思啊，你都知道我是地级了，为啥还要给我群发 C 级任务？还没等他生完气呢，对方又发来一条短信，请不要再发羊肉泡馍了。行吧，任小素还得再继续耐心等待下去。任小素依旧每天去酒馆，说书先生去了他就听故事，说书先生没去他就坐在那里看书。小小的酒馆竟然让任小素给弄出了一种图书馆的味道。至于书从哪来，毕竟他也是去过88号壁垒图书馆的人，入宝山当然没有空手而归的道理。而且现在88壁垒已经破碎了，任小素觉得自己这是在帮人类保存了很大一部分精神财富。不是说中原有人发现实验室的资料都能一夜暴富吗？说明人类还是很重视知识的。当然实验室里的资料大多是成型或者即将成型的技术，一旦有财团找到就能立刻开辟新的技术领域，所以实验室资料能卖钱，任小素手里的书却未必能一样卖出天价。说书先生自任小素拜访之后再在酒馆里遇到任小素都跟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大家很有默契地保持了沉默。反倒是说书先生的孙女跟任小素熟络起来，有时候他去外面打听的故事竟然先跑来一五一十地讲给任小素听，然后才跑去给说书先生听。这事儿搞得说书先生也是没有脾气，心中隐隐有点希望任小素这小子能够早点接到任务然后赶紧滚蛋。日子一天天过去，从西北逃难过来的壁垒人越来越少，该逃出来的人全都逃出来了，有些来不及逃掉的干脆就已经被178要塞清算掉了。有些难民聚集在一起，天天去堵着61壁垒的闸门，说要向王氏财团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并且表示他们以前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王氏财团不能这么对他们。不是说这些难民蠢，而是他们真的没办法了。这些难民很多都是拖家带口的，眼瞅着一家人等着吃饭，该卖的东西都卖完了，所以等到饿得不行又干不了重活的时候只能这么干了。一开始王氏财团都不愿意搭理他们，毕竟这些人里 90% 都是宗室以前的官僚，连个懂技术的都没有。有些人原本是搞技术的，可身居高位之后学术早就荒废了，所以对王氏财团来说他们一点用都没有。可后来王氏财团这边负责管理集镇的长官觉得这些人天天堵着闸门也不是事儿啊，索性干脆把他们暴打了一顿。 这下难民才老实了。有些人开始去干苦力，有些人则继续想些歪办法。61号集镇上的流民们开心了，眼瞅着这些壁垒人混得还不如他们，大家心中都有种看笑话的想法。甚至还有些流民跑去调戏这些官僚的家眷，虽然也没敢真的怎么样，但看起来却有些不堪入目。傍晚，任小素在酒馆吃过晚饭回到屋里，正当他看书时，忽然有人敲门。任小素走去开门，开门时他的一只手背在身后握着黑刀，身体里的纳米机器人也在蠢蠢欲动，随时准备组成外敷式装甲。可打开门后，却见门外站着一位漂亮的中年妇女，对方似乎专门去洗了脸，用他们从西北带来的化妆品仓促地化了妆，身上还换了好看的旗袍。 有事吗？ 我能进去说吗？ 不行。 夫人没想到任小素竟是油盐不进的样子，她有些着急了。 咱们都是从西北逃难过来的，我是146壁垒来的，看在咱们都是老乡的份上，能不能让我换点食物？ 这些天难民里活得最滋润的恐怕就是任小素了。当然在其他流民眼里，任小素就是个难民，他自己也是这么说的。所以其他难民发现任小素日子过得这么滋润后，便打起了他的主意。任小素挑挑眉毛， 拿什么换？ 拿我自己换。 说着他还刻意地扭了一下身子，好让任小素看到他旗袍开叉下面的腿。不得不说，这妇人身材保持得很好。任小素平静道， 我劝你还是赶紧回去把这身衣服换掉好，不然天黑了还挺危险的。 说着任小素便咚的一声重新把门关上了。门外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他压低了嗓子问道， 怎么回事啊？他没动心吗？ 那妇人似乎心中有些屈辱，他带着哭腔说道， 哪有你这样上赶着送老婆的？ 那我要你有什么用啊？大家一起等着饿死吗？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小苏的生活并没有因为这些难民的关注而改变，饿了就要干活，就要你自己去想办法，这是他从小接受的世界观，没人会帮你什么，一切都只能依靠你自己。虽然集镇上的生活很残酷，但只要你愿意干活，总有办法可以活下去。那漂亮的妇人最终没能在任小素这里换到什么，但她似乎带着屈辱和悲愤，直接委身给了集镇上一个粮油铺子老板。那老板一口黄色的大板牙，不洗头不洗脚，这要是放在以前，夫人连看他都不会看一眼。只不过让人意外的是，他即便委身他人，竟然还会偷偷给那个咒骂过自己的原配丈夫塞食物，这倒是让任小素有点想不通。但这世上奇怪的事情太多了，任小素没工夫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不只是这位妇人，还有很多其他的难民试图来任小素这里寻求帮助，都想让任小素看在老乡的情面上给大家一口饭吃。难民还互相商量着，看看大家谁跟任小素曾经是一个壁垒的，有没有见过这少年，这样说不定双方互相之间有认识的熟人，能上去套套近乎。结果慢慢的，难民们发现怎么一个认识任小素的人都没有，他们估计打死都想不到任小素压根就不是他们老乡，而是那个深夜里孤身一人打碎了146壁垒的超凡者。就在难民们终于不再纠缠任小素的时候，任小素终于又接到新的短信，62号壁垒D 级接着回复。终于等到了 D 级任务啊，任小素忽然有种感动的感觉，他当即回复 接任务。 这仨字刚发过去，对方就回过来了新的短信，目标马德伟，62号壁垒外砂石场管理者，曾虐杀9名流民工人，酬劳20000。信息只有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还附上了两张照片，一张是马德伟的照片，另一张 则是工厂建筑的结构图。至于怎么才能利用这些杀掉马德伟，那就是杀手们自己的事情了。任小素忽然发现，这手机背后那个组织之所以给杀手分级，恐怕也有保护杀手的意愿在里面，避免级别不够、能力不够的杀手去盲目送死。而地级所能接到的任务，连壁垒都不用进去，还是个普通的工厂管理者。传说安京寺接取任务时代价极其高昂，但这说的是真正安京寺成员接任务，而任小素他们在说书先生的说法里，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角色，连安京寺的门槛都没看到呢。任小素这边当即出发前往62号壁垒，他现在所在的位置距离目标地点大概就是190公里的样子。他到荒野无人处驾驶蒸汽列车，算上路上需要步行的距离，大概3-4个小时就能抵达吧。此时任小素驾驶蒸汽列车还是要小心一点的，可能会被人看见的地方还是步行过去比较安全。酒馆里今日的客人们都有些奇怪，往日都会坐在窗边的那个少年今天却不见了。收书先生的孙女好奇问店里的伙计， 今天他来过吗？ 没见到啊。 店里的伙计摇摇头调侃道， 怎么了小鹿，你想他了？ 叫做小鹿的姑娘翻了个白眼，一脚踹在那伙计的屁股上， 滚去给我取馒头，我阿爷说要我出去打听故事。 好嘞。 店里的食客们已经快要习惯这酒馆里每天坐着个少年，忽然间少年不见了，还让人挺不适应的。有人疑惑，是不是兜里的钱花完了呀？毕竟天天下馆子，就算集镇上的乡绅也扛不住吧。要说这乡绅也真够寒碜的。小鹿百无聊赖地站在任小素常坐的窗户位置，半个身子趴在窗户上，等着伙计给他去拿刚刚蒸好的馒头。这集镇上大概只有他和他爷爷知道任小素不是普通人，而且还是最不普通的那种。任小素慢慢地走进62号壁垒的集镇上，他笑着找人问，62壁垒附近哪里可以干活混饭吃，他已经饿了好几天了，想找个厂子干活卖卖苦力。集镇上的人对此见怪不怪，像是任小素这样想要寻一家工厂的流民多的是。有人就给他指点说，烧砖窑的话去北边，背矿的话去西边，挖沙子的去南边，其他几个工厂都需要点手艺，人家只要熟练工，你去了一时半会儿赚不到钱。任小素点头称谢，然后向南边走去。他抬头看了一眼天色，此时才刚刚正午，他不用太着急，暗杀这种事情还是晚上动手比较好。工厂的管理者他也杀过，王从阳的哥哥王东阳当初就死在他的手里。工厂管理者很好杀，虽然对方有枪械，但如果只有一支手枪的话，任小素甚至都可以无视了，但这并不代表任小素就要莽撞地冲过去把对方杀了完事儿。他还是希望自己可以稳妥一些，始终躲在暗处。凌晨的时候，原本趴在荒野上一处草丛里闭目养神的任小素忽然睁开了眼睛，他轻盈地朝工厂走去，到了工厂墙外，仅仅是轻轻一跃便翻了进去。夜深人静，都没人发现这工厂里竟然闯入了一个不速之客。忽然任小素躲入阴影里，平静地看着巡逻的流民从面前经过，而对方丝毫没有发现任小素的踪迹。等对方离开后，任小素悄无声息地朝楼房爬去，结果刚爬到4楼他便愣住了，因为他透过窗户看到屋里的马德伟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这他们，任小素当时都懵了，自己大老远跑过来还在草丛里趴了大半夜，结果任务目标已经提前暴毙。不对，任小素忽然意识到自己可能错过了某个很重要的信息。他回忆着接任务的过程，既然发布任务的短信是群发，那就意味着很多人都能收到短信，也有很多人可以接取任务。任小素发了一条短信， 马德伟的任务是否已经有人完成？不是我接的任务吗？ 结果对方回复，先到者得。任小素这时候后脑勺都是疼的，竟然还得跟别人抢任务，那他妈自己还费劲巴拉的藏什么呀？这不是给自己找不痛快吗？任小素愤怒地回到61号壁垒的席阵上，继续等待着对方的短信。小鹿看他回来，还悄声问他任务完成了吗？这让任小素怎么说？说自己躲在草丛里，让别人把任务给抢了吗？之后连续半个月里，手机一共接到7条任务，但其中5条都距离任小素太远了，壁垒号都相差甚远，他根本来不及过去。而近一些的两个任务，一个是杀集镇上的乡绅，这个任务更容易，报酬也相对低一些。另一个是杀集镇的管理者，难度与杀工厂管理者差不多，报酬也同样是2万。然而毫无例外的是，每次任小素刚刚赶到，就发现任务已经被抢了。这让任小素越来越愤怒，说好的2个月内完成5个任务，就能立刻火速升 C 级呢？说好的赶紧升到 A 级呢？原本任小素觉得这刺杀任务最难的应该是怎么杀人，现在他才明白，原来最难的是怎么先把这个任务抢到手。D 级任务门槛很低，有些流民狠人都能做到，所以这也就意味着随便来个什么鸟人都能和他抢任务。任小素寻思着，兴许级别高了以后抢任务的人就少了吧，毕竟级别越高杀手就越少啊。就在此时，任小素接到一条新的短信，目标赵彦波，曾任宗室146壁垒典狱司司长，在职期间欺压女性囚犯，现逃至61号壁垒外集镇，酬劳2万。随后对方又发来这个赵彦波的照片，任小素愣了一下，这人不正是之前逼迫老婆来找自己的那个中年男人吗？任小素忽然有种惊喜的感觉，要知道这半个月的时间里，任小素已经白跑了3趟了，只因为他距离那些目标太远，所以总是被人捷足先登。这次任务刷到他的旁边了呀，这要是再被人抢了任务，他任小素以后就倒立着吃饭。现在已经是傍晚，集镇的流民早早就躲进了家中，街上来往的行人越来越少了。任小素换了身装束，还刻意戴了顶鸭舌帽走出去。赵彦波最近过得还算比较滋润，虽然不比他在宗室，但起码饿不死了，一直有他以前的老婆在偷偷给他送饭吃。这人也没什么追求了，每天就躲在窝棚里，时不时还会偷偷找老婆要点钱去买点酒喝。任小素找到赵彦波时，对方正躲在窝棚里喝着小酒呢。不过任小素这次并没有急于动手，而是悄然躲在不远处的阴影里默默地等待着。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之后集镇外面忽然有人轻手轻脚地摸了进来，他在无人处摸出一部破旧手机，对照着短信里的信息，结果手机刚刚亮起，就听身后有人笑眯眯地说道， 来执行任务啊。 这杀手顿时一惊，转身就想挥刀过去，结果还没等他转身看到对方模样呢，就被人一手刀给打晕了。任小素蹲下身子，从这杀手身边拿走手机，冷笑道， 哼，敢跟我抢任务，我看你没了手机还怎么抢。 他心情愉快地把这杀手身上的钱也给搜刮走了。任小素把对方的手机丢进了收纳空间里，总算是给自己浪费的半个月时间出了口恶气。不过他没杀人，因为任小素不确定这杀手是不是恶人，起码对方是来杀恶人的。做好这一切后，任小素把这杀手给拖到一边阴影里去，然后继续的耐心等待着。只要没人发短信拍下赵彦波的死状，那这任务一直都是未完成的状态，总会有新的杀手来到这里。此时此刻，赵彦波还悠然不知外面因为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前任小素白等了半个月，心里一直都憋着一股气， 他有心想出出气，可那些抢了任务的人早就离开案发现场了，他想出气都不知道找谁去。现在好了，任务刷在自己身边，自己完全可以以逸待劳。而且任小素觉得也不能老让别人抢自己的任务吧，自己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对于任小素来说，他的思维向来和别人不太一样，别人都是解决问题，而任小素则是去干更加本质的事情，解决那些给他制造问题的人不就好了吗？今天他只需要耐心等待，把那些拥有手机的杀手全都打晕，然后夺了对方的手机，这样一来附近不就只有他一个杀手了吗？到时候任务还不是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想什么时候做就什么时候做吗？甚至还可以挑挑拣拣，太辛苦的任务就不做了吗？我也想低调，可实力不允许。想到这里，任小素差点开心地笑出声来。完美。就这一晚上，赵彦波的任务始终未完成，不断有杀手送上门来，结果全都被任小素给端掉了。其他杀手虽然也苦于任务不好抢，但压根没想过任小素的这个办法，实在是根本就做不到。这些来的杀手都是地级，连一个超凡者都没见到，还不够任小素塞牙缝的呢。人家地级是真的只能停在地级，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两个月之内完成五个任务，而任小素停留在地级纯粹就是因为抢不到任务而已，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任小素这样，明明已经身为西北地区传说级的超凡者，却偏偏跑过来做这些小任务。这要让其他杀手知道了，肯定要骂任小素不要脸。一晚上任小素就抢了五部手机，他估摸着整个王氏财团所控制的壁垒里杀手应该还有一些，但只要他继续缴获手机，总有一天可以随便挑任务做。黎明的时候，任小素不再等了，他直接来到熟睡的赵彦波身边，扭断了对方的脖子。宗室的走狗，他杀起来毫无心理负担。任小素将照片拍下来后，短信又如约而至。任务完成，即日起开始计算晋升地级，实现两个月，合计60天。任务酬劳2万元将打入王氏银行，不记名账号 158-3850， 密码666。太阳初升，天空中一抹白色骤然乍现，随后红色的朝霞映射而至。任小素终于吐出一口浊气了，自己这杀手之路总算开始了。某处民居内，有人奇怪地嘀咕道， 61号壁垒附近的地级任务好像出了问题啊。 什么问题啊？ 旁边有个尖细的声音说道， 地级任务还能出什么问题啊？ 以前这些地级任务吧，都是刚发布没多久就被完成了，你看平均完成时间是4个小时，可最近两个任务都是隔一天才完成的。 哎，真的假的？我看看。哎呦，还真是啊，一个21小时，一个23小时，怎么回事？这61号壁垒附近没有资格持有者了吗？也不对呀，两个任务总计有11个资格持有者回复接任务了，这说明肯定有11个杀手接了任务，可这么多杀手接了任务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啊。哎，会不会是任务目标比较难杀呀？你指派了什么任务呀？ 都是很简单的地级任务，主要是清扫宗室一些罪孽比较重的官僚，也没什么保镖。 最开始说话的人疑惑道， 难道是出什么意外了？ 哎，那这两个任务是谁完成的？ 就是那个给咱们发羊肉泡泡的铁憨憨。 旁边的人笑出声来， 哎呀，肯定是个刚获得资格的持有者，结果哎，一下子就很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也不是，他之前还接了几个任务，但应该是距离他太远了没抢到。我觉得这个持有者应该就是在61号壁垒的集镇上。 把这事儿汇报给老板吧。 旁边的人嚼着饼干说道， 哎呀，塞到最近的所有任务总会里，虽然地级持有者呀也不算什么大事， 但是吧，还是要让老板知道的。 哎，行。 哎，对了，那些接了61号壁垒任务的人，后来又接其他任务没啊？ 我看看啊。 结果这一看不要紧，最先说话的那个人赫然发现，这些去61号壁垒执行任务的资格持有者竟然通通消失了，再也没有给他们发过短信。他疑惑着，难道是休息去了，暂时不想接任务了？但这11人中有人是逢任务必接的呀，就算很远也会接了试试。 哎，不行，这事必须尽快告诉老板。 这段时间任小素也没干别的，就老老实实地窝在小酒馆里等待着新的任务，然后钓鱼。他也想过要去其他壁垒执行任务，但确实是太远了，又人生地不熟的，还不如先留在这里多熟悉熟悉这个手机背后的组织情况。仅仅半个月之后，他收纳空间里的手机就已经有10多部了。不过让他失望的是，半个月的时间里，对方也才发布了2个关于61号壁垒的任务，期间手机还发布了其他壁垒的10多个任务，只是因为太远又不熟悉，所以任小素没去。任小素大概计算了一下，如果说60天之内完成5个任务才能晋升 C 级，那么单独一个壁垒的任务肯定是不够的，毕竟暗杀这种事情不可能在同一个壁垒频繁发生，走一步看一步吧，任小素想着。就在此时，手机又接到一条新的短信，目标张增然，原宗室144壁垒课税司司长，现逃至61号壁垒外集镇，酬劳20000元。任小素心头一喜，这又是个熟人啊，没想到安京寺好像跟这些官僚过不去似的，竟然频频对他们发出任务。不过综合之前的任务来看，手机背后的组织每次都会说一下要杀的人有什么恶劣行迹，好像是为了让杀手们消除负罪感似的。而地级任务就集中在一些欺行霸市的工厂管理者上面，或者是一些极其恶劣的集镇管理者。任小素有些闹不明白，这些人真的会有人去买他们的命吗？他搞不懂其中的道理，就去问了问说书先生。结果说书先生说，他猜测这些手机持有者得到的任务都是安京寺自己发布的，他们用超凡者截取价格极其高昂的任务后，雇主佣金一部分给了完成任务的超凡者，而安京寺自己抽取的佣金则用来维系整个安京寺外围的杀手体系，以此来做选拔任务，并且排除他们想要杀掉的目标。至于他们具体有什么目的，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任小素也不想那么多了，他直奔张增然所在的窝棚过去。这是第3次位于61号壁垒的任务，恐怕这次任务之后附近的手机就收得差不多了吧。快到张增然所在的窝棚之前，任小素先谨慎地绕了一大圈，刻意地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虽然对付一个肥头大耳的官员很简单，但万一有什么意外呢？结果任小素看到张增然窝棚旁边的一根电线杆上竟然停着一只小小的白色千纸鹤。此时已经天黑，若不是任小素见过这玩意儿的怪异之处，恐怕还真注意不到它。那千纸鹤面对的方向正是张增然的窝棚，此时张增然正在里面睡觉呢。场面逐渐诡异起来，千纸鹤盯着张增然，而任小素则盯着那只千纸鹤。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